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带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九七四 Live Show， DJ 策划陪你稳重。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钟。 慢慢的开启今天晚上的九七四 Live Show， 8月14号，今天也是七夕佳节啊、哦。我们请来了两组唱作人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畅聊那些跟爱有关系的音乐。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哎，谁先打招呼？我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盛楠啊。今天就请到我的好朋友，好朋友 第一次听到你名字的时候、啊、我刚才忍不住笑了一下。大家好，我是盛楠 啊，对， 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叫做盛楠 啊， 因为我觉得很像盛女盛男这样的一个很跟七夕节好像觉得是相对应的反面的那个词的一个意思的感觉， 哎， 所以我刚才忍不住的笑了一下。 哦，对，还有好朋友昨夜派对，就自己打招呼是吧？ 对，是，来昨夜派对， 我是副麦，我是副麦。 大家好，我们是昨夜派对，我是桃子。 嗯，我是周二。 周二，欢迎。然后他们最近带来的歌曲是跟爱情有很大关系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听了以后就好适合七夕这个主题。然后盛楠最近推出来这首新歌呢，挺可惜的一种状态。 挺可惜的一种还行，就释怀、 啊、 释怀。 对、 啊、释怀。 所以它是一个释怀的。 对，释怀 的，但并不可惜的。 不可惜。 嗯 嗯，哎，有点儿。有点就是我的耳机里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好，我们稍后调整一下哈。 好，嗯， 我们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会带来很多好听的情歌，有他们自己的歌。当然如果今天晚上大家想听到一些适合今天这个主题的别人的歌曲的话，也可以通过各个视频平台进行点播，三种方式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欢迎我们今天的两组嘉宾。8月14号的这个周六是七夕，从早到晚，一整天似乎都是和爱有关系的一天。如果此刻的你正处在爱情当中，那么这个七夕一定是非常美丽的一天。但如果此刻的你是一个人单身的状态，没关系，我们用音乐，用情感，让自己度过一个属于自我的七夕之夜。 喂，你在干嘛呢？ 哦，刚下课呀。 你今天想我了没有呀？ 当然有啊。嗯，要不先早点休息吧，我还有别的事儿。晚安。 再说句晚安，找不出你的情，不要纠缠，离不开你是我的不甘，却又偏偏喜欢。 九七四 Live Show 七夕之夜，我们欢迎极具浪漫古典主义年轻而又复古混搭气质的 昨夜派对。 Hey, don't you forget how many times we were doing right, don't you ever cry. Ooh, oh, we will be bright, oh, we'll be fine. 欢迎创作歌手王胜男。 想了想，为什么写这首歌？因为十几年里为了音乐付出了很多，也曾迷茫，也曾怀疑过。接近三十岁，我有些话想说。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的，但幸运也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如果你和我一样还在一路执着，那你一定要听完我的这首歌。 九七四 Time Show， 我们的七夕专场也正式的开始。请问两组音乐人谁先分享歌曲？啊，直接就甩给胜男。 老朋友先来， 老朋友先来是吧？ 付麦先来， 付麦，大家好，我是付麦啊。嘎嘎福麦，那个赵二老师是我就是上一张的制作人，也是，然后我们合作很多。刚才那个你做那个特别精心的片花什么的，里面有好多歌都是赵二老师做的。 我发现了 啊，他的麦克风在哪儿？ 他麦克风在手上，他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啊？不会吧？ 赵二老师在装陌生吗？ 我在听你表达， 听我的表达， 这意思是听你在夸我。 所以你们俩其实是熟的，是吗？ 熟的，熟的， 在音乐上是熟的。 都熟，都熟 啊，都熟， 都熟，都熟啊， 都熟啊。 哎，那既然这样的话，他说他熟，那不如我们一开始歌曲你试一下，直接点歌，看能 不 能现场来弹 唱。哎呦啊，您这个再说句晚安会吗？ 可以，可以。 这啥调的？ 啥调？我也忘。 哎，是不是赵二老师今天可以就是做我们那个就是？ 那个、 乐手老师兼嘉宾兼制作人兼厨师兼 对对对对对 对，所有一个人 综艺节目当中的那个 BGM 的那位、 啊、 非常重要的角色，全程可以给反应的角色， 稳了稳了。 好，真的再说一句晚安吗？ 啊，是这样，我就是给我那个十秒钟的时间，我去拿一下手机，就看一下歌词。 好，没问题， 是吧？咱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轻松的感觉、 okay. 我们就是一个现场即兴的一个状态。 好嘞，等我去拿手机啊。 正好这儿想一下这首歌它的调是什么样的调。你看九七四三不秀，我们今天上来就是一个即兴说来就来的一个环节。跟我一样此刻作为看客的桃子已经乐开了花，这么开心吗？ 兴奋。 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考题了哈。主要是他还不能说他不熟， 歌还是我编的。 哎，然后又得想一想，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场的呈现？ 说实话，这歌吧，它得是那种带有一点点那种小悲伤，所以就是情绪上还得拉下来点哈，就还得悲伤点。 就特适合我的性格，我就属于那种有 悲伤的性格， 就有一点这个忧郁， 忧郁， 忧郁的感觉。 没看出来。 那我们可以今天晚上演绎的更加忧郁版一点。 哦，那就是把速度降慢。 想起来了吗？请问， 那个老师什么调啊？咱先就是走起来试一下，是吧？ 好，他们试的过程当中，再度的提醒大家锁定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一边点歌，一边分享你的爱情故事，都可以。 这个呀，哎，有声音了。我是个哒哒哒哒哒。 胜男，那个话筒正对着， 好，可以， 正对着， 对，别立起来，正对着他， 这样 啊， 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这什么调？ 你不都可以， 好， 我弹什么调都可以。 稳了， 稳 了，稳了，稳啊！就现在有点没信号，把这歌词我给那个什么一下啊，是不太专业的音乐人，背词不太行。请问我们直播间的这个 WiFi 是什么呀？ 那我们稍后再调整一下吧。你这段整个拉垮。 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观众，哎，我就是一个就是不太靠谱的音乐人。 感受到了。好，那既然你这么不靠谱的话，我不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 啊，来信号了， 来来来， 来信号。 再说句晚安，再说句晚安，我忘不掉的回忆。 相互取暖，那些曾经美好的情感都随风飘散，随风飘散。哎，间断间奏。闪闪向你，空气微凉，穿越几万次悲伤，换一次渴望，再说句晚安，再说句晚安。抓不住的爱情不要纠缠，离不开你是我的不甘，却又偏偏喜欢，再说句晚安，再说句晚安。忘不掉的回忆相互取暖，那些曾经美好的情感都随风飘散，随风飘散。还有第二段，这个时候呢，他有一段小对话，就男生问说，哎，你睡了吗？然后女生回答说，别聊了啊，我们就从此不要再见面了。于是男生又很伤心，说为什么，你以前不是总是跟我说说晚安吗？再说句晚安，再说句晚安。你抓不住的爱情不要纠缠，离不开你是我的不甘，却又偏偏喜欢，再说句晚安，再说句晚安。忘不掉的回忆相互取暖，那些曾经美好的情感都随风飘散，随风飘散。哎，稳了， 稳了，稳了，稳了，稳了，稳了，稳了。哇哦，真没想到居然在这么即兴的一段现场呈现的过程当中 啊， 还加入自导自演的 自导自演一段 都没有忘记。 哎，对，就让整个这个歌曲中有一种就是对话的即视感啊，相信大家通过我的旁白也脑补到了，就这是一个渣男跟渣女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还包装是这么美的，像韩剧情节一样的 啊，就 感觉他们的爱情故事经历了怎么样的起起伏伏状态的一个感觉。 对，就他本身一直在跟他说晚安，哎，无论这个女孩还是这个男孩，突然有一天他不说了，然后对方就受不了了，就很难受， 嗯， 然后他就想，哎，咋不再说一句晚安呢？就这样一个歌啊，就这样一个歌， 有可能是手机没电了， 哎，全场的气氛给我尬起来。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声南自己作词作曲的，然后也是去年年底推出的专辑， 啊， 给你十万安全感。 这个是赵二老师的，就是编曲呈现。 啊， 是吧？ 你觉得我编的怎么样？感觉 我觉得编的特别符合我们老少皆宜，然后还有怎么说啊，就是嘎嘎喜欢，大家都喜欢。 主要还是歌好，歌好才能编的好听嘛。 哎， 你们俩要是再这样互相吹捧下去呢，我就给你俩封麦。桃子，你跟那个盛南熟吗？ 没有没有，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哈。 对， 盛南，你对昨夜派对的歌熟吗？ 我对昨夜的派对的歌熟呀，昨夜的派对的，对，哎，我跟你讲，就是我第一次见桃子小姐姐啊，我想象里面呢，就她是那样的，然后见到本人之后觉得更可爱一点。 你这样说起来，别人就会忍不住的一直在想，那样的是哪样的？ 就是感觉略显成熟，就是因为她嗓音里面其实是有一点点成熟的感觉的， 是， 然后有一种大姐姐的那种迷人的那种风范，但其实她本人就是 有一种，本人不迷人哦， 娇羞可爱。对，就感觉娇羞可爱，小可爱啊！ 哎，既然盛南这样说，他的本人的音色和感觉是这个样子的， 高反差。 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好不好？ 好。 昨夜派对，接下来现场呈现的作品，来哪一首？ 我们最新发的那首《Love Is Love》， 哦， 好吗？ 就是很适合今天的这首歌曲。 然后大家一起来，一边看视频，然后一边来听桃子演唱，看看盛楠说的是不是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的。 好嘞。 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有请。 Am I a shining star? Are you fond of me? You just step in my sight with your sparkling eyes. Am I falling for you? Do you feel the same? We're just sucked in the fire as no one cares.You hold me so tight, like I will slip away. The best encounter has arrived, a throw to say the word. Love is love, love is love, no need to apologize. Love is love, love is love, my heart's on fire.Love is love, love is love, my soul just being with you like Love is love, love is love in my life I might fallFor you, do you feel the same? We're just locked in the fire as no one would care. You hold me so tight, like I will slip away. The best encounter has arrived, a throat to say the word. Love is love.Love, no need to apologize. Love is love, love is love. My heart's on fire. Love is love, love is love. My soul just being with you like Love is love, love is love. In my life. Love is love, love is loveNeed to apologize. Love is love, love is love. My heart's on fire. Love is love, love is love. My soul just being with you like Love is love, love is love. In my life 听，好好听， 太适合今天了吧， 太好听了。 Love is love 就是什么爱都是爱嘛。 对 对、 而且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现场弹唱版本，它因为只有一个键盘，所以听起来会更加的感人、 对，让我想到了让我想到了很多事情，比如说 就想到了你 哎，比如说我就想到了，就比如说跟泽华老师一起走在一个草坪上，然后就对，哎，我你不接我的吗？你都不接我的， 然后一起看着星星 啊。 你是白天还是晚上？你想的是白天？ 我觉得下午吧， 下 午，下 午的时候。 然后呢，然后就是进入到 这样的旋律的下午，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悠闲的坐在草坪上，最好那天不要太晒，然后不用戴上墨镜，然后天上有白云，可以看见白云在流动。 哎， 最好是阴天，我觉得 这两天雨有点大， 所以你是阴天，不能是雨天。 我刚刚在畅想，就是跟泽华老师的那些场景里面，突然间增加了一个就是很现实的下雨的什么的，一下子就给我抽离出来了。啊，就 刚才弹唱版本的时候，我觉得最好不要下雨，但这个录音室版本的时候，它是可以有下雨的，因为它有激烈的那个感觉在的。 哦、 所以画面感可以会比那个版本要更加丰富 一 点。一 边下雨一边奔跑吧。 哇，你的偶像剧看的真的不少哎、 嗯。不好意思啊，就暴露了一下我自己。对， 这是你第一次听这首歌吗？ 我第一次听。 怎么样？ 好听啊，就是好听啊，啊！我想说，就直接成为这个小姐姐的迷妹了吧。 然后我觉得歌词呀、啊，其实在今天特别合适，而且是在爱情当中不同状态的话都很合适。爱就是爱，无需欠言；爱就是爱，我心如焚。爱就是爱，始终如一，温暖往后余生。 这是你的翻译？ 对，这是他们自己的翻译。 哦， 很卷， 深了，深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翻译，包括刚才演奏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它就是很适合不同阶段爱情的一种表达。Love is love 是怎么样的诞生出来的？ 其实这个概念是我们上次来的时候也说过，就是二哥会直接给我一个曲、 嗯、 然后你有感觉你就去写这个歌词。 曲就是现在我们听到那个， 对对对， 还是一开始给你的就是 一个 demo 键盘的一个旋律吗？ 对，旋律、 哦、 然后、 哦、真的，那你们两个的合作里面其实二哥会经常负责一些旋律部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直是这样 never 是个意外， 一直是 keyboard。 嗯，对，然后这个歌词是我找我和我的一个网友狼人杀的网友，我们两个一起写的。 哎呦，那你跟这个狼人杀你啊、哦、好啊，那你跟这个女孩的话就是你们玩狼人杀认识的？ 对，我们就是网友，纯粹的网友。然后我们， 他知道你唱歌？ 不是，我们一起写了一个歌词。 嗯， 我们 他知道在给你写歌词。 对对对对对，也就是大家本来想一起来试一试，然后这个概念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觉得，嗯，万事万物嘛，我觉得就是都是爱，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对， 对，而且不只是爱情那么一块儿。 对对对，然后这个其实这概念已经想了很久了，只是恰巧这首歌二哥递过来，我觉得这个旋律很合适。 嗯， 然后那天我们在棚里录的时候，我还莫名其妙的 哭了， 狂哭，不是一般的哭、啊、狂哭，哭到最后二哥说算了算了，这样我觉得也可以了，就 OK 吧，就还问我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那天狂哭、 啊、那桃子小姐姐是一个感性的人吗？ 我的感性在二哥的眼里全都是身体不太好 身体不太好的感觉 哭了证明肝郁，太高兴证明心火旺 哦哎，我觉得这首歌曲最妙的一点是它不腻。 嗯，我觉得其实我当时哭那个点，我也不是因为我想到什么，因为这歌词在我手里面已经滚了差不多一个多月了，然后该消化的感情该有的感情就是真的已经都消化差不多了，但是是因为我觉得二哥在后面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很融合曲风的那个编曲，就是在他尾部我没有唱的那一段，就是间奏和尾奏的时候他都有做那个，我会有一种，因为我录音的时候很喜欢把灯全都关了、 嗯、 然后会有一种平行时空或者是时空重叠的那种状态、 哦、 还有一种像把自己放到一个磁带里面，然后拿手往前搅着去看前面的那种所有的时间点的那种感觉。 妈呀， 对，我在那一瞬间有一点恍惚，然后就突然之间觉得也不知道是感动还是什么，反正 所以它平行时空交换出来的全是若干个桃子不同阶段的一个状态吗？ 我觉得可能不是我，可能就是一个情感流动的一些瞬间， 各种画面。 嗯嗯， 正好。来评94年的橙汁说，在车上听着桃子和二哥，我怕进了地库就收不到信号了。聊天室乐淘淘说，太美了，七夕夜数着星星，听着优美的音乐，很幸福。上半段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再来一首跟爱情有关系的歌好不好？盛男来好不好？ 跟爱情有关系的，那也是我二哥制作的一首歌吧，七月以夏末是吧？ 可以吗？我们来一段，我觉得你要不要给他一点提示，就是你唱一几句，然后跟着就可能就会想起来。 哦，我试试啊。 哎， 夏末之初 光阴的寄托，七月的歌像是流水的哀嚎，风沙走了快乐，洗净了心中的蹉跎。这首歌你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哈，让我找一下歌词，看一下我这个怎么写的。哎，七月与夏末，它讲的是一个七月是一个人，夏末是一个人，对，这是发生在一个特别小的时候的一个故事。来喽，还要走过几座桥才能够把你遇到，就算落日西山飘，也要感觉你步调。哦，给我一个拥抱，哦，在你的怀里撒娇。哦，我们的爱就快要融化在午夜最后一秒。哦，夏末之初，空气的温度，七月的歌像是满天的星河，带走了难过，带不走彼此的深刻。七月与夏末，简单的快乐，夏末之初，告别了孤独。七月的歌像是温暖的光束，放下了追逐，不去想明天的旅途。七月与夏末，让时间都停住。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Two One， 本周期 Tw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Two One，Listen Two One，Listen 二十一。 正阳满从正阳满。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8月14号的这个周六是七夕，从早到晚，一整天似乎都是和爱有关系的一天。此刻的你正处在爱情当中，那么这个七夕一定是非常美丽的一天。但如果此刻的你是一个人单身的状态，没关系，我们用音乐，用情感，让自己度过一个属于自我的七夕之夜。 喂，你在干嘛呢？ 刚下课呀。 你今天想我了没有呀？ 当然有啊。要不先早点休息吧，我还有别的事儿。晚安。 你再说句晚安。抓不住你爱情，不要纠缠。离不开你是我的不甘，却又偏偏喜欢。 974 Live Show， 七夕之夜，我们欢迎极具浪漫、古典主义、年轻而又复古混搭气质的昨夜派对。 Hey, don't you forget how many times we would do it right? Don't you ever cry? Ooh, home will be bright, home will be fine. 欢迎创作歌手王胜男。 想了想，为什么写这首歌？因为十几年里为了音乐付出了很多，也曾迷茫，也曾怀疑过。接近30岁，我有些话想说。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的，但幸运也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如果你和我一样还在一路执着，那你一定要听完我的这首歌。 晚上10:3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我们今天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三个平台都可以看到，大家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点歌啊，或者是一边分享你们的爱情故事、爱情观点都可以。三个平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聊天。聊天室的时尚2019说，下雨了，泽华跟谁过七夕？不是很明显吗？跟三位音乐人在一起过七夕。哎，关于七夕这个事情哈，关于这个爱情这事情，你们会不会发现年纪不同，然后对爱情这个主题的理解和认识也完全不同？ 嗯，我觉得是。对，你像我们00后的话呢，就觉得什么是爱情？爱情就是 QQ 扩列。 什么？QQ 什么 ？QQ 扩列 ？QQ 扩列？ 对，只有我们00后才能懂 吗？啊，是聊天对吗？ 啊，你们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是吗？ 我刚才是一脸懵的状态，然后桃子是 扩列，不是有好多那种 啊？对， 我还是个年轻人， 所以你懂啊？他猜对了是吗？ 啊，扩列就其实就是 等一下，我还要问一下二哥 啊， 遥远的二哥， 我不知道， 二哥只知道 QQ， 不知道， 这是个梗啦，是个梗。不重要了，不重要。我是没有什么爱情了，我其实不太懂爱，我得想问一下小姐姐，因为她经常写爱情的歌，我想听一下桃子是什么感觉。 啊，所以你没解释那 QQ 扩列是什么？ 就是扩呀，就是列呀，就是扩列呀。 啊，就是懂的人自然就懂。 懂了，对对对。 不懂的人可能你给他解释他也不太懂。 对对对。 OK，那桃子呢？ 我同意。 你同意？ 啊， 你同意我们这门亲事是吧？ 不是，我同意。就是刚才泽华说的那个不同年纪有不同的观 点。你现在对于情歌这个事情的认识和感受是什么样的？你现在还需要情歌吗？ 我写歌词需要情歌，但是我唱歌不太需要，就是写歌词的时候需要感情往外拽。 嗯， 就是我昨天前天还和一个词作，我们两个打了3个小时的电话聊写歌词这个状态的问题，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玩一种像剧本杀里面沉浸式那种。 嗯， 对，我前一阵写歌词还要再专门去玩个剧本杀。 哦， 对，然后自己在里面哭得跟狗一样。 哦，你真的是一个很感性的一个人。哎， 对对，我是特别感性， 所以你一定要沉浸进去，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 对，因为毕竟故事有限，每次都得抻出来用，也挺不好意思的。 也不能每次抻自己的，毕竟自己的可能也比较匮乏。 对对对，紧着一个可劲儿用。 okay， 所以如果没有写歌这件事情的话，你是不需要情歌这个阶段。 嗯，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就算是就像是喜欢听歌一样，就很自然的一部分。嗯，没有特别特别的专注在我一定要听情歌唱情歌这种。就像我们三张专辑其实情歌占的比重特别少。 哦， 少的不能再少。 是， 对对对。 哎，但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听众的话，对你们的认识，第一认识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你们是表达情感表达爱情比较就是共振比较强的。 我们只是恰好今天在七夕来表达爱和情感比较强。 也恰巧是因为 Love is Love 那首歌曲。 对对对，而且 没有，我之前有听过你们的歌呀，就给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 那你就去打开我们的歌单，从 一首一首的听， 从前头比较火的几首歌听起来。其实包括我写 Love is Love， 它也是一个很庞大概念的爱，因为爱天爱地爱大海爱宇宙都可以爱。 是，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你不能单单囊括在爱这个爱情这个概念上，我们是爱。 是， 对， 不是扩列。哎，不是 QQ 扩列。 但 是 你刚才说到的，你自己最近在参加一个剧本杀，也是为了写跟情爱情有关系的一首歌。 就如果我要写歌词，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内涵，我写不出来山河大海， 所以是必须得自己真实的感受到的。 对，我只能写就是自己的本歌。 嗯，OK， 好，那二哥现在对于爱情的需求度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等一下再听。上来聊这么久，该跟大家唱一唱歌了。这时段谁先来？要不然昨夜派对 啊，我 OK， 行。那我们就唱一个，跟海有关系的吧。 哦，跟海有关系的， 夜海的秘密。 只是一片夜海里，在星子之间穿行，我们任由灵魂往上升，去提沉下去，生命中所有来去都是月亮的潮汐，只有闭上眼才能看到海的秘密，你会看到游船从身旁驶去，转身占据来自过去的自己，它迎着朝阳，摇着旧船桨，用乡音哼唱，翻过浪头继续起航，无知无畏的犹如稚童一样，你微笑致意旧的凝望，目送他前往曾一一挥别的地方，你知过去已过去，唯有此刻是真实，在羊水中被给予，夜海里体味失去，我们纵容灵魂走丢了，去寻觅生命中所有来去都是月亮的潮汐，只有闭上眼才能看到夜海的秘密，你会看到游船从身旁驶去，转身 己，但逆着霞光看不清模样，如一尊塑像，带着信纸般的哀伤，只是沉默望着你一句未讲，你蓦然落泪，像一路追伤，跟随他去往那迢遥未知的远方，可是未来还未来，唯有此刻是真实。汽笛枕着浪，在悠悠的想，周围只有那指天的大雾白茫茫，看不清眼前长路，身后过往，在夜海中央，你静静冥想，什么被记得，什么被渐渐的遗忘，或许一切是幻觉，好在此刻是真实。 而且今天很难为二哥哈，今天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个键盘来演这些新歌们，但其实在录音室版本当中的编曲都是很丰富的。 对， 会忘记吗？ 对，一个 忘 啊。 对，我有时候编完这歌以后，一会儿我想，哎，这歌怎么唱了，这就什么，就是脑子就空白了。 请问你日常编歌就是用键盘来编吗？ 就是电脑嘛，键盘做一个输入源嘛，输入端。对， 所以你一般给到桃子的是大概该有的都有的。 没有， 没有， 只有一个钢琴跟一个哼哼哈哈的唱。 哦， 所以我掌握了二哥人生的一个很庞大的专辑。 这首歌曲很像那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感觉。 嗯， 他是一个人一直在漂流的一个。 他是一个人。遇见了过去的自己，遇见了未来的自己，他其实很有禅意。我们两个当时拿到这首歌词的时候，统一的在微信打说啊，被洗礼了。 嗯， 就整个人感觉好像对生命或者说对自己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和感触。 但我觉得写词的人好像听到这个一开始旋律的时候，他也是会有这样的相同的感觉。因为这个曲调、 会有，会有，一定会有的。 对 对, 对，他会是有一种被洗礼的一样的静谧感，跟那个探寻自我的那个感觉。 对他这个情绪方向是一样的， 哎， 只是表达有可能会有一些差异而已。 所以才会勾出他写出这样的一个歌词出来吗？ 对对。 来，我们的副主持。 哎，我来了啊。哎，我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新专辑是刚发的的吗？ 还没有发，他 还没有发， 一首一首。对，现在都是单曲式。 新歌。 哦，好听好听。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是不知道二哥负责这个旋律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说桃子姐她有大量负责这个词，对吧？ 英文的，英文的， 英文的主要你负责，然后中文的话， 啊，我们的三专这一定要 Q 一下，然后词作是沃特艾文， 哦， 就是 whatever 的沃特艾文， 嗯， 然后我管他叫鱼哥， 鱼哥， 鱼就是那个小鱼的鱼，鱼哥，对，鱼哥我爱你， 就是你知道，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你像我作为一个个体。很多时候的话呢，就是我得碰到有特别有灵感的词作，然后我才能搭到词曲，好像大家都能特别贴合。 嗯， 然后我觉得就很神奇的是，昨夜派对他的词也好，英文的、中文的，然后到旋律，就你们这个小 team 也好或怎么样，就很厉害。就他很完整，完整到这个歌他没有一个。它没有一个多余的废音，也没有一个多余的废的文字，就很厉害，就好听。 二哥厉害， 因为他们 team 看似是两个人，其实不止两个人， 其实有20多个人在服务他们两个。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像昨夜派对成谁，因为其实词作是很稳定的，每张专辑跟不一样的不同的词作在一起合作，然后他们都会给到我们有很多特别的惊喜。 嗯， 对 对，是很棒。 所以派对是2018年的时候成立的。 哎，对， 到现在已经过去3年的时间了。 嗯， 然后3年过程当中还经历了疫情，但是我发现你们好像成长的算是挺快的。 因为好听啊。 哎， 因为就足够好听啊。 所以你们觉得好听在这个时代当中还是能够被大家发现的，是不是？ 就又好听然后又有共鸣，对吧？我跟你讲，我之前就是你们的粉丝。真的真的真的，我一直都在安利，向别人安利，我说昨夜派对的歌好听，真的啊。 我觉得歌是要先入耳再入心， 所以这个旋律方面的话，就二哥真的还挺厉害。 二哥很厉害 啊。啊， 你说旋律吗？ 对，就好听啊，就每一首歌这么好 听。 你在现吗？你是在冷静的看我们在夸你们是吗？ 他在想我现在是肝郁呢还是心火旺呢。 哎，中音二哥其实是在音乐这个行业你做了很久很久了是吗？ 还好吧，还好吧。对， 人家还很年轻呢， 10年8年吧这样的。 所以昨夜派对算是哪个阶段想要去成立的乐队的？ 这个就是比较有缘分嘛，就是我突然有一天有 这个是玩一玩的阶段的乐队，还是认真的阶段的做乐队？ 就是我起初 这绝对是认真的， 起初真的是就是随便玩， 你看 真的是随便玩的，就是我不是要拿它去 老凡尔赛啊， 真的我不是拿它去要干什么，我就说先大家玩的高兴，和玩的高兴是一个原则嘛，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是我喜欢的，桃子呢 不 特别适合这种，然后我们俩就对，而且他 可以在这个玩一玩过程当中，你可以把你自己绝大部分的审美放进去。 对，对，我觉得好的我就都放进去了。 哎，那你的内心是住了一个小女孩吗？ 她还会觉得很敏感。 对啊，就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啊，你跟我每次写出来一个旋律，这么跟我就是很贴近，那个女生的共鸣感在哪里？水瓶座，她是水瓶座对吧？啊，那你内心里住了一个小女孩。 可能老中年吧，中年 中年小女孩， 她会一直在反映为什么说我是小女孩，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说你的那个细腻面， 细腻细腻细腻， 内心 对， 嗯 对， 我内心住了个小男孩， 小男孩 啊，很开心， 圣男嘛， 很开心认识你。 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我今天坐在中间像什么？ 我也在中间。 对对， 咱俩这位置就真的很尴尬。好，既然你们两个人又那么难得的有共鸣，圣男跟圣女哈，哎，小女孩，哎，接下来你们俩合作一下。 我们俩又要合作一下，我觉得我单独来一首吧，这个单独这个，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最近发的一个， 直接来这首新歌吗？ 啊， 可以啊。 对，然后这个歌的话就是最近写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 很认真的写自己最近的心路历程的，大家好好的听一下里面的歌词和演唱。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 10年之后没有了我也很开心，曾留下许多，尤其是这些年我写过的歌，哦，他们是真的证明我活过，不开心也不难过，有道光指引着我，简单是一种快乐，复杂是黑夜的刺客，这是一首释怀的歌，谁会记得谁最后一刻，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我把自己藏进了寂寞，想了想为什么写这首歌，因为十几年里为了音乐付出了很多，也曾迷茫也曾怀疑过，接近30岁我有些话想说，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的，但幸运也不是每个人都值得，如果你和我一样还在一路执着，那你一定要听完我的这首歌，不开心也不难过， 有道光指引着我，艰难是一种快乐，复杂是黑夜的刺客，这是一首释怀的歌。谁还记得谁最后一刻，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我把自己藏进了寂寞， 啊，为什么会写这首歌，就是觉得最近发生了很多的事，然后啊，尤其是包括前一段时间河南发生了大的水灾啊，所以就写了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开心，珍惜每一天的生活。对。 这是一首释怀的歌，谁会记得谁最后一刻，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我把自己藏进了寂寞， 这是王胜男最近刚刚推出的很新很新的一首新歌，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桃子是第一次听吧？你刚才鼓掌鼓得很热烈，哎，你该不会哭了吧你？ 没有。 OK， 没有没有没有。 你觉得怎么样？ 很感动了，很感动。 是不是其中是说唱的那个部分会更让你觉得有触动？ 对，我觉得我也是第一次见他嘛，我觉得可能是写了他一些就是经历， 自己的感受。 对对， 很有种哎，你在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的部分。 对，而且前 段时间关于自己的反思。 对，而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朋友就有共事过，但是就他好像因为癌症离开了，是于飞门的键盘。 是 啊，然后我觉得就感觉挺诧异，就可能人生命就是挺脆弱的，所以就多珍惜每一天生活吧。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开心，是因为就可能我做这么多年这个歌，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做音乐的，我只是觉得啊，我写了很多歌，记录了一些我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人，或者是我自己的故事，然后想哎，我死了之后可能这些东西还留着，挺好的。 歌里面唱到，想了想为什么写这首歌，因为十几年里为了音乐付出了很多，也曾迷茫过，也曾怀疑过，从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跟音乐有关系了是吧？ 对，听起来好像有点怪哈，从五岁的时候就开始了， 有关系吗？那个时候就开始哼唱去写歌，不管写的是什么样的歌吧，总之那时候开始跟音乐有产生关联了。 对，就观察生活。 到现在一晃过去这么多年， 对， 你现在对于音乐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觉得就我很希望就是没有任何人阻止我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而且我争取让我自己那一部分变得更纯粹，因为我现在就接近于快30岁左右了，我觉得就越纯粹越好，反正就活这么一次嘛。 但在音乐这个世界当中，越纯粹也不一定越被更多人感受得到。 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可能以前的时候我太执着了，但我现在找到了一些方法，其实你可以就是很开心，很简单，很纯粹做自己，就因为你想要的未必你就能得到，你努力了你也得不到，所以没关系，你就做你自己，开心就好。 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就真的是现在的一个状态，放下了。 对， 对， 杂念也变少了。 对，我就差点跟二哥发型一样了，但是我现在就是介于我这个形象管理，所以我没有做，就没有人就是笑一下，或者是 你的外形剃成二哥那样的发型， 我 觉得是 OK 的。 其实 我 觉得挺好看的。 对 啊，真的吗？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小时时间，要不然现场剃头。 可以。快乐就好。 来看一下我们直播平台的很多朋友在点歌，哎。早安去早饭说想听二哥唱玫瑰往事，可以吗？ 可以吗？ 哎，你还在线吗？ 现在就要唱吗？ 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最好啊。 可以。 好，那你在想的过程当中再度的提醒大家锁定我们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 今天七夕关于爱情啊，关于人生啊，关于各种各样的你想跟我们说的话，都可以在各个平台上发送上来。以下我们现场听到的玫瑰往事是来自于早安去早饭这位朋友现场点的这首歌哈。不知道为什么听这个版本觉得很感人，哎， 就内心里住了个小女孩啊，还不承认，就很心思很细腻，哪里这么细腻啊？玫瑰的往事跟谁？你跟天跟我们说清楚，跟我们道明白。 跟谁？ 跟谁？ 什么跟谁啊？ 啊， 你的玫瑰往事。 对啊，你这个玫瑰 是唐永峰写的词。 好家伙啊！ 你刚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情境或者画面吗？ 没有，我在想词啊，我别忘了词了。 我以为你进到那个情绪当中去了嘞。 这个情绪，对，这个做音乐时间长了吧，这个情绪就是随时就出来了，随时拿捏， 就是那个味道 哈， 对，随时拿捏， 拿捏 就跟做饭里那个油盐酱醋，随时拿捏， 哎，就不用拿那个勺子要多少克了， 不用去调动，它自然会出来。哎，你就这个筋一 蹦都快蹦出锅语了。 所以大家看到哈，我们今天是可以有点唱环节的哈，就是他们自己的歌，各自的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都可以把歌名发送上来，然后如果我们会唱的话，包括现场的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给大家带来一小段。此刻听到的是昨夜派对的月上邮差这首歌曲。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还有后一小时精彩内容等待各位，一会儿见。 我愿意变卖全世界，为你配个金花。我忘记时钟轻轻歌唱，我忘记一出白色的墙，忘记了我们在春天走廊，忘记了你偶然敲开了我的。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是钟鼓楼，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11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会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更是同时开放，选择您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进行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也会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各位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您拿。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收看974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了11点01分，974 Live Show 我们后一小时精彩继续。先看一下听听 FM 洛凡依晨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哈，他说七夕专场，一个安静的夜晚，虽然是很多人的特别的日子，但是眼下的自己正安静地盯着桌子上的手机屏幕，看着听听的直播，既有非常开心看到从广播到网络认识的老相识盛楠小姐姐，又在今天第一次种草了昨夜派对，都是很真诚很有才的音乐人，而且气氛刚刚好，一个美好的夜晚值得 mark 下来，努力有心的人，走心洒脱的歌非常好听，加油。然后在微博直播还有在抖音的很多朋友也刚才看到了我们点歌这样的事情以后，陆续的把自己想听到的歌都发送上来了。我们后一小时继续跟大家畅聊那些与爱有关的故事。先问一下昨夜派对哈，你们猜如果让大家点歌的话，哪一首歌的翻牌率会最高？ 今天啊， 嗯哼， 全世界撒网点。 对，所以这分地区的是吧？ 这什么？那我真不知道。 我知道，就是有一首歌老是集体大合唱，那个英文的。 就现在基本没、 那个、 你别吓我们，你刚才在唱什么？ 就现在基本一多半的歌都大合唱了， 哎呦， 好家伙，这老 你说我们的歌、 哎、真的是 啊，我以为你说全世界这么多歌曲，然后哪首歌在今天会点的更？ 我就在说你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反应啊？就你们的歌，那你觉得会是哪一首？ 嗯， 安娜啊 ，Sammy， 应无尽美丽的事物应该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歌名特别对今天的这个。情感哈，尤其是这个七夕，无尽美丽的事物，多美好的。 多聊点，二哥聊爱情、嗯，二哥聊情感， 可以。二哥害羞了哈， 啊， 二哥一聊情感就会害羞哈， 脸都红了。 没有情感， 人又下线了哈， 没有什么情感了，没有什么情绪。 请你 QQ 扩列一下。 我的天哪， 学会了。 我的天哪。 以下我们现场带来无尽美丽的事物。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看到和听到。 我数着命的肋骨，爱在大地上破土，逐渐长出眉目。他见过群山深处，也探过深渊的路，吻过星辰与树。在这个世界，无尽爱眼的起初，无尽美丽的事物，辗转每个朝暮。你看恋人交换信物，或是冬夜降下大雾，等到破碎至今，万物都曾值得被爱护。长在何处，生命的历史都掉几度，你说永恒是把一切宽恕，再一次重走春天的路。世界无尽爱眼的起初，无尽美丽的事物，辗转每个朝暮。你看恋人交换信物，或是冬夜降下大雾，等到破碎至今，万物都曾值得被爱护。不知永恒它长在何处，生命的谁丢的记录，你说永恒是把一切宽恕，再一次重走春天的路。哒哒哒哒哦哦，将动人的东西都记住，错的都虚度。你看来自昨日旅途，一直盛装出席的路，点亮所到之处，每个无尽寂寞的幽谷。不知善良它长在何处，生命的车轮几经沉浮。你说善良是把自己当作子弹瞄准的那只猎物。 真的是无尽美丽的事物。 嗯， 现场还是非常难得的，然后也是我觉得算是限量版的这样的纯伴奏弹唱的这个版本的无尽美丽的事物。你们的歌其实都写得很大哎。 嗯，对， 大爱， 他没有在探讨任何一个小事情。 对，非常的大。 这是你们当时成立这个乐队的时候想做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事儿吗？ 嗯， 还是走着走着就这样？ 来，二哥发言。 就是这个您说的这个具象的表达、 啊、 是吧，具象的这个词的具象的表达， 对， 这个其实是我们俩都没有考虑过的，完全就是我跟词人对接哈，就是也是我说尽量你自己去感觉，自己去表达。 嗯， 对，我不想给人家套， 你没有任何的一个词啊或框架啊。 对，因为咱们这个嗯不是一个商业的东西啊，不需要嗯特定的要满足大的群体去接受它，所以说咱们只要是你我感觉都舒服就好。但是也不舒服的话呢，确实也挺不好意思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词写完了我觉得不太对，然后可能他就需要再重写一版或者什么，我觉得也挺抱歉的哈。 嗯， 但是我的初衷其实还是想我知道方向在哪，但是具体的表达，具体的 这些美化，去让人专业的人去完善它。 对，然后我们也很幸运，我们合作的所有的词作都很棒。 是的， 对对对，就是他们几乎和我们在大概上面，就是一个大框上面都得到了一个空前的统一。 嗯， 然后帮我们把我们在曲上面唱上面都需要更加精化、更加细化、更加精致的东西，然后用他们的文字很，我认为是很完美的表达出来。对，我们合作的所有 的 非常不好写，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是， 对，我之前发过一个微博，就是我真的很爱我合作过的所有的词人，很棒，很优秀。 是，前面我们聊到这个二哥一开始做昨夜派对的时候，他是觉得这是一个理想化的一个存在，然后一开始是一个玩玩的心理再去做这支乐队。那请问桃子呢？ 我也是玩。 是不是因为自己有本职工作的原因，所以可以是一个玩玩的心态再去做？ 我不是。哎，我那个时候是自由职业，然后他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晚上给我发了一个，我忘了是 白天不是晚上。下午 同意一下 啊。对，第一次说这个事儿的时候，然后应该是微信聊天，没有打语音电话，对吧？他就突然跟我问我，他说，哎，你有没有什么翻唱作品？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嘿，是有什么活让我干吗？ 哎，那桃子以前是专业唱歌，专业有学过这方面？ 没有， 就是纯是说，那你之前是做什么呀？ 就他是意思你之前也不是专业歌手什么的，唱乐队什么的？ 就我没有专业唱过乐队这个概念。 Live House 都是我跟昨夜派对在一起 才去的。 对对，我也没看过 Live House， 这是特别大的遗憾。 但是你音准，然后到唱歌，到声线，到你的 啊，我妈妈是职业的 世家， 对， 世家 是歌手， 生下来就会唱的这种。 没有。 不是，那肯定就是你世家的前提下，我觉得天赋极高呗。 怎么也得五岁吧， 怎么三岁起 抬头 能说话的时候才能 抬头。 对， 我就看你们说相声挺好。所以怎么会找到桃子呢？你该不会是因为知道他妈妈唱歌很好听吧？ 我们俩当时是哪儿啊，我们一块儿演出。 对， 第一次认识见面就是一块儿演出， 加了个微信。 对，然后就加个微信，然后我其实我当时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听听 你。该不会是同时问了很多个女生吧？ 这个绝对不可能。这个 脸红了， 聊点，我不可能红啊，没喝酒啊。 哎，自己感受。 对， 嗯。 然后我就听完以后，我觉得哎，好啊，非常棒。然后我说，当时我手里有一首编曲是废掉的编曲，我填了个旋律，我说能不能随便填个词，咱们唱着录一下试 试。 对。哎，就第一次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当时有很认真的开始，但是我们的开始就挺逗的。这个段子二哥应该说挺多次，那绝对是个晚上。然后我们叫了一个，这个词儿不说了，那个反正叫了点外卖，然后从那吃外卖，然后他就说我想搞一个组合，那个名儿你起什么好？然后我想叫派对，然后我就开始各种各样想，然后最后就组成了昨夜派对，就是一个特别随意的，对吧？ 对，所以说啊，就是到现在啊，我越来越相信这个很多事儿是命运的安排啊，这真的是命运的安排。 嗯， 对， 嗯， 特别好， 美丽的开始。 哎，美丽的开始。 哎，盛楠，你会羡慕这样的状态吗？就是他们可以把理想化的东西投射在音乐这个事情上，不去考虑说他要会不会被大众所喜欢，大众会买单这个事情 啊。 现在也考虑了。 不是，我觉得他的理想化其实是基于他还是对很多事物有认知的。二哥他没有说，哎，我做一个无调音乐，哎，我就彰显我的艺术审美，他也没有这样。 不是，我不觉得那样好听，所以我不会做那样的 啊。那这个好听的前提也是因为你建立在有自我认知的情况。 不是自我认知，这是一个正常人对正常事物美丽，就是正常美丽事物的认知。 对呀，啊，就回到专辑的这个名字上了，是吧？ 不是， 好， 这不是就是。你这一个人对，比如说你，大家都觉得这个树好看，你非得觉得把这个树锯掉好看，我觉得这就很奇怪的，就是人很奇怪，你懂吗？ 对， 懂了。 对， 盛楠的意思大概是因为你做音乐很久了，所以你的审美框架当中，你其实知道大家会喜欢的那个范畴在哪里 啊，会知道。 所以你再去投射你的那些自由的东西化，它也是在这个框架当中。 对，可以在里面，也可以不在里面，都行，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 怎么舒服怎么来，现在这样舒服就先这样来，对不对？ 对，反正自己先舒服了，然后 听众呢也让大家喜欢听，就是能一举两得是最好的了。 嗯， 但是你看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一开始他不太在意，现在开始慢慢会在意了。 嗯， 慢慢的会发生改变了。 对，因为我的工作重心从比如说制作或者比如说演出啊什么的，我慢慢要 抽出来 转了。 嗯， 所以 其实 OK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其实我是对卓越派对的音乐风格上，我会觉得它有独立的味道，但它其实又是流行的。 嗯， 对，我没有觉得就是卓越派对是属于纯独立纯小众的。 没有，我一直就觉得我的东西全是流行歌，我写的歌就是流行歌。 对，就是它流行的这种 那个度， 对，流行的度其实是很高的。而且我会觉得国内很少有这么优质的流行音乐， 挺多的 我不认可，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屈指可数的。 我给你做那些都特优质， 可圈可点的， 绝对可圈可点 啊啊！就是 做的那些里边的细节特别多， 好家伙， 懂行的人一听绝对。 我要给你俩封麦了哈，里里外外互相夸对方，可还行？夸一两句还可以，还没完没了。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你真诚的那一面。 对，确实是这样的，对不 对？对， 我跟泽华老师一直认同的，就国内流行音乐里面做得好的可以入耳的不多呀。 也还是有 的，我觉得 它有概率的吧。所以我觉得卓越派对确实是好的。 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是这几年好像随着 Live House 大家越来越去了以后， 对 有很多真的不错的音乐人，他可以靠音乐能继续做了， 对，他能活得下去才行，要不然做两年就被迫去干别的去了。对， 是。好，我们不扯太远了哈，我们继续回到这个九七 Live Show 的现场。接下来盛楠带来自己的歌， 那就麻烦我们的小赵老师给伴个奏吧。 哦， 就是向风走了八千里，会吗？ 不是我， 不是你编的是吧？不是你编的，你就。没印象。 有没有可能你唱，然后我们现场来一个独特版本的，你就跟着他唱走呢？ 他怎么都可以，他怎么都可以，就是一个和声的套路。 我唱我的，你唱你的呗。 然后你们俩互相感受，互相走。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现场版。 或者这样， 因为我之前有发给你一些。 我们有伴奏， 对。 嗯， 那我们就唱一个，要不要跟我回家吧？ 好。 好，这歌是之前的一个歌。 OK。 越发渴望，越发沉溺，越是好奇，越是难题，若存若忘，若即若离。哎，歇斯底里，心口不一，情不自已，放肆无忌，不到我命，难以抗拒，走向无人的结局，住进幻想的梦里。爱情它不过是个谜，哦，找到它，哦，危险又甜蜜。来喽，就不要再放大，舍弃复杂起伏波动的变化，也不要再挣扎。偶尔生日落，告别过去变强大，周围血气弥漫，在蒸发，如同握不住手中的流沙，还是算了吧，告诉我要不要跟我回家。越发渴望，越发沉溺，越是好奇，越是难题，若存若忘，若即若离，歇斯底里，心口不一，情不自已，放肆无忌，不得我命，难以抗拒，走向无人的结局，我住进幻想的梦里。爱情它不过是个谜，找到它，危险又甜蜜，就不要再放大，舍弃复杂起伏波动的变化，也不要再挣扎，日升日落，告别过去变强大，周围水汽弥漫，在蒸发， 如同握不住手中的流沙，还是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告诉我要不要跟我回家。暧昧不清的心绪，伤心欲绝的泪滴，这世界光怪又无力，谁会是谁的唯一？就不要再放大，再放大，再放大，舍弃复杂起伏波动的变化，也不要再挣扎，再挣扎，再挣扎，日升日落告别过去变强大，周围水汽弥漫在蒸发，在蒸发，如同握不住手中的流沙，还是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告诉我要不要跟我回家。 非常轻盈可爱的一首歌曲，这是盛楠之前的一首歌曲了哈。 啊，对。 现在你审美还是会喜欢这类歌型的歌吗？ 都可以吧。 嗯。 啊，这个歌也写的是一个类似于就是渣男渣女的故事。 你很喜欢写这个题材的哈？ 我不是很喜欢写，这个就很无意。哎，他就感觉就有点像这种气氛。哎，我就不知不觉的写起来，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还会有延续篇 啊，延续篇，对，然后他们俩最后哎在一起没两天，然后又再说句晚安什么的，对对对。 哎，你的歌曲轻盈的歌曲很多哎， 轻盈的歌曲， 对，就是轻快一点的，嗯、 对， 偏轻电子的 也会有吧。我现在在做我的新的一张专辑，然后这张新的专辑里面也有一些不同曲风， 嗯，是也是跟电子有关的，还是 会有一些电子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部分会更纯粹一点吗？如果按照之前我们说到的回归到一种纯粹状态的话， 就我没有考虑任何东西，就想做我觉得好玩的喜欢的。 哦，这个也其实很难的一件事儿、哎、 啊，难吗？ 就是不考虑任何的事情，然后做自己想做的好玩的。 我觉得就活这样一次对吧。 你说至少这一张专辑是， 至少这一张专辑和未来世界，就是我小王都要做我自己喜欢的。哎，就是这么高。 好，看我们直播的很多朋友还是在点歌哈，其中有一位叫做我想取一个名字，这位朋友说想要点 All About Anna 这首歌曲、 哦、 他说他喜欢的女孩子也在看直播，想通过你们帮我说出那一句你知道的哈，可以吗？ 哎呦哎呦， 爱要说出来。 而且特别是两个人在一起去听很喜欢的那种歌曲的时候、 嗯、 那一刻的那个爱情的那个感觉呀，太难用言语描述出来了。 对， 我看一下歌词， 因为这是不在我们歌单当中的一首歌曲。 嗯，有耳福了，真的是。 Everything should forget, everything should deny, everything should be end. Everything can't forget, that feeling can't deny, relation will survive into spotlight, future shines bright.The sunshine, boy, but alive. Even if sad, brought to the wild, you're my beside. Ooh, ooh. People confuse what is real. Imagination grows my love. There is only. 感觉， 好好听。 而且有一种那个好像旧时光的那样的一个老旧的嗓音的音质在这首歌曲的表达当中。 对， 对，而且它不同的歌曲它切换它自己不同音色，而这首歌因为我入坑的就是这首歌，对，而且当时我听的时候我觉得 我证明他刚才真的在现场在 有和在唱， 有听有听的。 对，他我入坑是这首歌，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嗓音有一点点那种就是颗粒感，对吧？ 嗯 啊，然后我本来以为说桃子姐姐是一个那种，然后想象里面可能是个大女主的形象，啊，但今天看起来还是和我想象中的差不多。 你知道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满屏很多人都在刷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so"， 在七夕这一天真的是绝了， 绝了。 哎，既然我们把这样的嗓音亮出来了，我们可不可以延续一下？ 延续一下。 对，你唱老美式的歌曲是不是会很有味道？ 哦，他唱那个。老美特别有味道， 是吧？ 但就是他是属于那种什么都能唱的那种，但我你 然后还没学过唱歌 啊，对，但他能不能唱戏我也不知道了。但是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声音他如果可以控制的话，其实他真的什么都可以来，而且他的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天生的，确实是天生的。 嗯， 对，真的很好听。 对，我们原来在那个演出一块儿。刚认识的时候演出都是唱爵士乐， 嗯， 当时我们都是看爵士乐那帮， 好家伙， 然后后来他其实嗓子是那种大嗓 啊， 能飙起来那种。 对，他小嗓处理的也很细腻，然后大嗓他又有很厉害， 对， 就是天生的呀，就真的是棒啊。对， 盛楠你真的很棒，真的，你这个副主持这满分。 对，我是嗯， 而且你夸人夸得行云流水， 不是 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你想，如果我旁边不想夸的话，我就不夸了。但是我真的是忍不住，真的。 那我们来一段那个爵士的部分吧。然后盛楠如果会的话，也可以跟着一起唱，好不好？哎， 唱哪个？ 我能点一个 Moon River 那首歌吗？ 啊，好啊， 这个应该可以的吧 ？Moon River 应该是 这个盛楠应该也可以的吧？对对对对对。 C 调，我搜了歌词啊，这个真的没准备。三拍圆舞曲。 这个 大家正好看一下我们即兴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对，不行，降 B 吧。 哇哦， 不行，再往下降两，你这个听，再降一个吧，整一个。Okay.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A dream maker, your heartbreaker. What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o drifter out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We utter the same rainbows and waiting round and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听了吧， 对，厉害了， 我还等着你加入呢。 我就就不献丑了，对，万一献丑了之后就，对，不太好。 因为他切换到这个音质的时候，就真的很醇厚的那个。 对啊，就而且你知道，就是他音色不同的切换，就是这个是挺奇妙的。然后他又说他没有学过唱歌，那你的家人的话，是不是应该就

你知道在看我们节目的很多人会点到最近的新歌，哎，我说作业派对哈，所以听到别人点到新歌，这是一件会值得开心的事情吧？啊，没有人有反应。 我替他们回答，是， 对吧？ 是啊，是，就一个字，就一个字是， 不对， 啊、 是十就一个字， 哦，十就一个字，哎，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现场带来这首歌曲，今天也是用伴键盘来弹唱。 对， 嗯，是专辑里的新歌吗？ 是这个脚新的一首歌。 哦，脚新的一首歌，不是 六月份的歌， 对，比较新的一首歌。 也就是说最近其实有发过， 一直都不是，我们就这三年 一直 在三年 嘎嘎发， 一直都嘎嘎就一顿发， 就嘎嘎发， 就是发， 哎，嘎嘎就是发。 发完对，发完这首就做下一首，做完了就发，对。 你要给他厉害了，他一边演出一边嘎嘎发。 哎，那 不是我就还编曲了。 哦， 好， 明白。那这首新歌叫什么呀？ 方舟遗留物。方舟就是那个诺亚方舟的方舟。 方舟的遗留物。 啊、方舟遗留物。 好家伙！ 你看盛楠那个不闪不闪的大眼睛，什么意思？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方舟遗留物》。 这歌唱的还是比较少，就是然后稍微还是有点生疏。 哎哎，问题这个歌是我们都听得那么认真、那么动情的时候，然后你突然间就笑了。 啊、 哦，因为我唱错了一个，忘了两 句话， 对，忘了两个字儿，然后我就、 哦、 为什么笑呢？避免尴尬嘛，笑一下。 你不笑，大家也没有感受到尴尬，对 对。 而廉价的诗句，拮据的爱意，一辈子的日落，已经是我能给的一切了，你明明知道的。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太 哎，我觉得就一个男孩子然后弹着那个键盘然后再唱着情歌，对，然后就突然魅力值增加了， 又增加了 啊，又增加了。 而且我觉得像沃特·艾文尔，你们总跟他合作的这位写词的人，他也很敏感。哎， 嗯， 其实是他更敏感，是吧？ 因为 他内心住了个小。 你像刚才说到的那样的爱情的拿捏，是多么的细致，多么的、 星空下，我有听到这个 浪漫，对吧？ 对， 嗯，我一直以为她可能是一个女孩，然后您说的 是女孩 啊，是 女 孩 子， 美女 啊、哦。那刚才听到我那是我误会了，我以为是一个男孩， 我也以为是一个男孩呢。 就于哥嘛，性格各方面的就是比较，我认为比较 北方 话就对，因为你刚才说到了鱼哥，所以我会以为是个男孩、嗯、所以现在你就听歌也不能以为、嗯、下意识的以为他的性别就是一个男生 哦，原来是个女孩子， 那就对位了， 对， 嗯， 歌词很细腻， 超神了这个歌，对， 他其实之前给我写了一把，我就为什么我一直觉得特别对不起他哈、啊，他之前写的一版我觉得不太是我，不太是我想的那个方向，所以我说不太好，我说能不能改一改，然后他说 你就这样说吗，还是你会给他你想要的那个方向的一个， 没有， 他不会， 我就说不对，我说我感觉这个事儿不太对劲，然后我说能不能改一改或者怎么跟他描述了一堆有的没的 啊， 然后他说行，我重写一个吧，然后他就重写了一个，就写出来现在这个词，对， 所以在你说的那些有的没的当中，他可能一般人也并不知道你的一个意向到底是要干嘛， 你靠他自己领悟吧。 所以你看这个作词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连接点它是很重要的， 对， 也是很难碰到的，我觉得 词作要跟旋律去磨合， 因为旋律通常说不清楚他想要什么， 对，他很抽象啊、哎、所以就是一个好的词者然后碰到一个好的作曲的这样写旋律的人，他们两个碰合就碰在一起，碰撞在一起，其实不是他们两个言语交流，是他们两个那种所谓的音乐交流，他们两个才能交融上， 而且就是一个意象，然后大家 很抽象 都朝着这个意象走， 对啊，现在比如这一版磨合出来的我就觉得就很诗意化然后又很浪漫， 嗯 啊，就我觉得像我这样子比较有情调的人就会喜欢， 也是少有的二哥独唱的歌曲 就这个歌啊，不是这个词过来以后啊、 嗯、 这是第二版词，我一看哎，我说 对了 好，然后说了一句脏话，然后 哎，你当时明确这首歌就是给自己唱的还是不一定， 没有，这个歌吧我写的时候我就应该我这个音律特别窄 啊、 嗯，唱不了太高， 嗯， 然后我只能写的时候哎，我看这个歌如果能哎那个没什么起伏，那我就我唱，如果走起来了是专业的来，这样 我觉得就算没有起伏桃子唱的可能也比你唱的好， 那肯定的 哎，巡演的话真的自己会唱这首歌唱完吗， 我们两场 uncle 的曲目都是这个、 哦、这个歌是新出来的歌，然后我没有排练的也比较少，所以说就 uncle 就意思意思、 嗯、 对，就那样， 就也唱一段不唱完的， 对， 对，想看这首歌的现场，想看烟海的秘密请来看我们的巡演 对，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现在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之下、嗯、更早的可以走出去，真的能再看到巡演，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现在也是被暂时搁置了哈， 对对对对，我们刚想扬帆刚走起了， 对，我们 飞机还没有落地，我们就 人都到福州了，第二天就要演出了， 嗯 啊，然后就当天晚上不到12点左右接到的通知就演不了了、 嗯、我们是连飞机都没下、 嗯、 然后 就返回来了是吗， 那倒没有， 哦哦， 飞机不会为我们 飞机还是落地了 不是，我就指的是说就是下了飞机之后然后就折回来了， 对、 哦、 所以也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都是希望为大家好嘛， 对， 对， 对， 来我们最后半小时接下来盛南要唱什么歌曲， 我唱一首老歌吧， 又是老歌 啊，老歌、嗯、啊，这首歌叫《你是荒野的一寸梦》， 你是荒野的一寸梦。 是你付出身体安好，我神的安排与创造。我仿佛被幸运来缠绕，手指触碰了浪潮。我长夜漫漫又狂妄，天使身心束缚的伤。我肢体幻想， 肢体幻想， 我心甘流亡， 心甘流亡。 我梦幻是水中倒影，我朦胧看不清。楼暗绿如的山色，我呢喃着声音。我波浪滚滚在前行，我震颤着神经，我手中的玩具鱼也消失在黎明。 好喜欢这个小号的加入， 你是荒野的一寸梦，等待昨日的春风。 我 和呢喃中相依。哦，波浪滚滚在前行，哦，沉沉着神经，哦，手中的玩具消失在黎明。哦，梦幻是水中倒影，楼楼绿绿的山色。哦，波浪滚滚在前行，我手中的玩具消失在黎明。 好听，这是盛楠在直播间当中带给大家的之前的一首歌曲《你是荒野一寸梦》。然后前面也说到，今年的时候，盛楠会带来自己的新专辑。今年哈， 对，叫《超级热导校》， 已经八月中了。 对，我在努力的做，然后现在做第二首歌了。 是整专的吗？ 不是不是，一共差不多是五首歌这样 啊，算 EP 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EP OK。 现在做到第二首歌曲了， 做到第二首歌。 第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是一首无法释怀的歌。 这是一首释怀了的歌。无法释怀我就白写了啊。 这是一首释怀的歌，所以这是跟这两年发生的种种的事情有关系的一张 EP 吗？ 其实它也存在有一些我的天马行空。超级热岛校我写的就是一个模拟的一个岛上，然后巨热，对，然后在这个岛上面有一些就是有大象，还有海鸥，还有珊瑚，他们都有一些自己的小秘密，然后我把他们写到我的这个歌里面了。 我在猜想会不会也是因为现在可能太没有办法出去，去到一个真实的岛上，所以你会投射出自己去建出那么一个岛出来，然后把各种各样的自己的想法全部的融入进去。 嗯，对，但这个岛其实是一个，对，就是我有一个，它叫什么来着，叫什么蓝壳我忘了，对，就我有给这个岛设定一个名字，然后这个岛里面有一些它自己的人物关系，然后这首歌里面就是关于这里面岛一些事儿。嗯，对， 真好。这是我觉得是创作者一个挺好的一点，是好像这两年大家会被自己关起来以后，如果不创作这个事情呢，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无聊，有的时候会觉得惶恐或找不到方向。那我觉得创作者可能相对幸运的一点是，他可以把这各种的感受然后变成音乐，变成一个故事，去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出去。 对，然后这个岛里面， 嗯，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啊。然后这个岛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叫臭笛歌厅秀。 哦， 对，这个臭笛歌厅秀呢，是我当时去厦门的时候，然后它本身有一个地方叫臭笛歌厅秀，然后它就是那种就是叔叔阿姨他们一起去一个地方跳舞，就是那种特别有年代感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原型也放到我这个岛里，然后这个岛里面也有一个臭笛歌厅秀。 哦，这个岛是整张这个专辑的一个概念是不是？ 对，就是超级热岛， 所以它会有一首歌曲是很复古的， 对， 感觉的， 有。然后超级热岛校这首歌它也是一个有一点复古，反正全程都是我自己的一个想象，然后自己去写我自己想写的一些东西而已。 那按照这样的流程大概是一个月一首，一个月一首，到年底的时候会听到听完。 具体怎么发我没想过，就希望就是可以尽快跟大家见面。对， 然后如果喜欢的话，这首歌曲是新发的歌曲，叫做这是一首释怀的歌 啊， 是释怀的哈， 是释怀的。 来，接下来我们昨夜派对时间，你们是要先点歌还是唱自己准备的歌？ 有点歌吗？ 有啊，可以点，可以点歌是吗？ 来首 报之以歌。 来翻歌词， 他们翻歌词的过程当中再度邀请大家锁定我们视频直播哈。 嗯， 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还有一点点的点歌时间，都可以把你想听到的歌名发送上来。 算什么？只是我是。 时间流动的片刻，眼中野蛮火焰算什么，飞鸟又算什么，只是我灵魂头一个扑朔，我歌唱些什么，人间奇遇玫瑰或是罪恶，统统动过。霓虹将我阴暗处照射，若终究是逃不过，睡梦以外深的王国，潜入风里的夜色，看我的伤口像烟火，总有一天会陨落，是大地之上忽然间冒出满树幼年的骨朵。 没有听出来弹错了，我觉得紧接着，因为很多人在点到这首歌曲和冬夜的第一支歌。 哇，冬夜就 哦，这个我觉得接在这后面太合适了， 给我接起来。 冬夜 也很久没唱了，是吗？ 降个调吧。 不用 了 吧，不用。 不用降了。好，主要这个生来我 爆。那你降一个，我试试。 记得路末日前了吗，我的爱人呢，看白色的雾隔离着飞土，哪有平静的湖，谁常常记这夜的一只歌，一只悲歌，像一只情歌，谁将吻别这夜睡去的人，温馨世界，我为何而来，当大雪落进灵魂，像热浪融进心，在这漫长冬夜抱紧挣扎里的人，当文明走失进程，相爱不以为心声，我却这漫长冬夜曾与我对视的人，当季风吹散落尘，像子弹擦过永恒，告诫这漫长冬夜陪身一起的我们，当万物有过议论，问天过是否冰冷，平息这漫长冬夜死亡荡开的水纹，这夜最后的歌要唱给最爱的人。 又是一首不一样的桃子。哎， 对，就又展现了他有一些高音区，哎，然后刚刚那个低音区100分，高音区100分， 很平稳， 对，就很稳，一个字稳。 对，你要再唱一下那一句吗？ 啊， 稳就一个字。哎，这个歌我觉得在今天2021年的时候在听，虽然它是2019年发的，是吧？两年前发的，我觉得今天在听这首歌曲，然后再看这个歌曲当中的歌词，依然会觉得很适合今天这样的一个当下的一个表达。 嗯， 我看桃子在这首歌曲底下有留言说，这首歌曲是你2019年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应该说是我 我自己唱的第一张专辑里面最喜欢的。 嗯， 对， 嗯， 对。然后从编曲各方面，我其实一专最喜欢两首歌，就我觉得二哥超神了，一个是那个《玫瑰往事》，我觉得加到中间的那一段就是登月的那一些，我觉得就是神来之笔。然后就是这首歌的前面和后面，其实我们增加了一些就是和那个辐射的那种声音，然后其实有很多人是不太理解的，然后觉得哎，我耳机是不是炸掉了，是不是我的耳机怎么样了，或者为什么会加这个。其实我们前头很多热评都已经给解释过了，但我觉得那个编曲也是神来之笔。 嗯， 对，有一个趣事，就是我们在那个印那个 CD 的时候，好像那边人还给二哥打电话说，哎，是不是这个音频坏了怎么出这个声了， 可爱 对，我觉得那个编曲超神了，我觉得一专这两首我是最爱的。 然后歌里面的这句歌词，我觉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的时候，应该都是大家格外需要的。 对， 这夜最后的歌要唱给最爱的人。 嗯， 每一个人都珍惜好那个当下吧。 嗯，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 嗯， 你们决定是唱 Dear You 还是听网友？ 哎，还有 啊？对啊，还有网友点的歌。 什么歌？我看一下。 刚才说想听告别飞驰 那显然是 Dear You 好，最后一首 Dear You。 然后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明天同一时间九七四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最后继续有请作业派对。 In your eyes, dropping the smile in your mind, bring all the colors if you can be bright. Packing the stuff and throw away, cover shadow if I can. Should I keep on doubting you, forget and say bye?It's alright, cause the darkness doesn't suddenly reunite. It's alright, loneliness just part of life, including you and I. Hey, don't you forget how many times we were doing right, or would you please follow the light?Follow the light, follow the light. Hey, don't you forget how many times we were doing right. Don't you ever cry. Ooh, oh, we will be bright. Maybe I lie. Packing the stuff and throw away.A shadow if I can. Should I keep on doubting you, forget and say bye? Is it right, cause the darkness doesn't suddenly reunite? Is it right, loneliness just part of life, including you and IForget how many times we were doing right. 时间的关系，